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5集，火焰消失，唐默蹲在地上喘粗气，那大汉的精神却是极好，他的膝盖已经能够自由走动。大汉捡起自己扔在地上的大刀，狂笑一声，再次劈向唐默。唐默赤手空拳，只能不停地闪身回避。这大汉挥刀的动作实在粗暴，只是不停地砍人。然而唐默也没学过格斗术，他们两个人单纯地在凭借正式玩家和偷渡客超强的身体素质进行最简单的斗击。 看不一能的人都得死。 大刀劈在唐默的眼前，唐默侧身避过，转身跑开。肌肉男乘胜追击，砰！唐默刚跑出教学楼，一发子弹就射在了他的脚下。唐默看似满头大汗，但目光却冷静锐利，直勾勾地盯向那个出枪的位置。肌肉大汉在唐默的身后追着，一颗颗子弹在唐默的脚边炸开，有两次唐默撇开头才艰难地躲过射击过来的子弹。当子弹发射到第九发时，唐默和肌肉大汉已经跑进了体育馆。两人一进门，地上的六具尸体落入眼帘。大汉稍稍愣了一瞬，很快冷笑着挥刀砍向唐默。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的刀刚刚砍上去的那一刻，这个刚才还在一直狼狈躲闪的黑发年轻人突然转身与他直面相对。 不对， 大汉心中涌起一丝危险，他反身便想走，但他的身体快于他的意识，他那一刀直直地劈向唐默。然后他便看见这个年轻的小子同样举起右手挥向他，可是他的手里没有任何武器呀。大汉瞪直了双眼，他没眨过一次眼，却在刹那间看到一根巨大的火柴出现在了这个人的手中。金刚大刀迎击上巨型火柴，铮的一声响，大刀断裂，火柴头狠力地打在大汉的头上，一道清脆的脑壳破裂声响起，大汉轰然倒地，白色的脑浆和鲜红的血很快流了一地。大汉的身体在不停地抽搐，还没完全死去，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唐默和他手中的巨型火柴，嘴唇张了张，似乎想说话，可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再强的身体素质，被马赛克的火柴劈裂脑袋，也不可能活下去。唐默重重地喘着气，看向倒在地上的男人。这人不说话，唐默也知道他想说什么。 为什么直到现在才使出杀手锏，还故意装作狼狈不堪的样子？一方面是要骗出你的异能，陈珊珊说你的异能有三分钟的时间限制，现在正好过去了3分02秒。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你提高警惕。 唐默神色冰冷，无比冷静的话语从他的口中吐出，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不是为了杀你，而是为了找到那个人。 大汉的眼睛被血液打湿了，眼皮颤抖，睁不开眼。但唐默说完这句话后，他身体剧烈抽搐，反应强烈。正在此时，一道惊恐的声音从体育馆不远处的钟楼上响起。 呀，你怎么会？ 砰！这一道枪声过后，再没响起过第二声。 昨天晚上，那个枪手只现身过一次，一直躲在暗地里开冷枪，他的近身战斗能力应该很弱吧。如果是普通的偷袭，谨慎起见，他打一枪就会换个位置。但刚才你追着我，他要及时支援你，不会再有时间换位置。 钟楼上， 一个小胖子探出窗外，激动地喊道： 他死了，他死了。 唐默朝他点点头，转手再看向倒在地上的肌肉大汉。大汉浑身抽搐着，他的身体越来越僵硬，但到最后，他居然勾起唇角，露出一个奇怪而又兴奋的笑容。直到他的身体彻底冰冷，心脏停止，他的尸体上还挂着那一抹古怪的笑容。唐默心中顿觉不对，这时两道凄厉的尖叫声响起。 李老师， 李老师。 唐默立即跑出体育馆。田径场上，一个独臂男人拔出刀，将刀刃上的鲜血甩到地上。他的面前，李老师轰然倒地，胸口被大刀刺了个对穿。李老师口中鲜血直冒，刺目的血从心脏的位置汩汩流出。黎文抱着李老师，身上也有七八道伤口。他和两个预备役学生努力地用手按住李老师心口的洞，可是怎么也止不住血。很快，他们的手就被鲜血打湿。那两个预备役学生身上没有一道伤口。宽阔的田径场上，突兀地长出了十几朵花。学校的田径场里并没有草，铺的是人造草坪，但这些花就是凭空地长在了人造草坪上，没有开花，都是花骨朵，看模样也只是普通的月季玫瑰。站在花前的独臂男人是一个矮小精瘦的汉子，他脸上有一条疤痕，从左眼一直滑到嘴角，丑陋恐怖。他没有右臂，用左手拿刀，鲜红的血顺着刀尖哒哒地滴在地上。他阴恻恻地笑着，目光阴冷地看向唐默。 他们都死了。 唐默握紧大火柴，警惕地看着对方，冷冷地说： 死了，只剩下你。 是只剩下我会活下去。 矮瘦男人奇怪地笑了一声，拿刀指向倒在血泊中的李老师，说： 他死了。 黎文伸手探了探李老师的鼻息，声音僵滞： 没呼吸了。 两个预备役学生呆住。从田径场黑暗的角落里，一个身影突然窜出： 我杀了你。 菜刀被独臂男人的大刀直接劈飞，怒火攻心的乔菲菲还没反应过来，唐默早已飞速跑到她的身边，一手拉住小姑娘的胳膊，将她带到自己身后，同时挥舞火柴迎击上这把大刀。铮的一声响，毫无疑问，大刀再次碎裂成两段。独臂男人眼中闪过一抹亮光，他眼神炽热地看向唐默手中的大火柴。 他居然这么厉害。 乔菲菲精神未定地被唐默掩护在身后。陈珊珊叹了口气，也从角落里跑出来，将乔菲菲拉到黎文身边。小胖子赵子昂从钟楼跑回来，他进入田径场的时候脸上还洋溢着高兴的笑容，突然看见倒在血泊中的李老师，小胖子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得一干二净。 李老师， 人终究是死了。唐默早就猜到了这些人会偷袭，但是他在学校外的每个角落都布置了陷阱。之前唐默和小胖子说，偷渡客没有踩玻璃发出声音，是因为他们早有防备，但其实唐默还故意留了一手。白天的时候，他和黎文重新布置了路上的路灯玻璃，特意留出一条弯曲的可供行走的小道。如果偷渡客聪明一点，想不踩到玻璃发出声音，就必然会走这条路，等于是暴露了自己的位置。如果他们更聪明一点，看出了唐默的目的，故意不走这条路， 那也会因为踩到玻璃而暴露行踪。然而，最坏的情况出现了，他们没踩玻璃，但他们也没走那条路，所以他们一出现，就打了众人一个措手不及。幸好唐某有提前准备一手，和小胖子商讨战略，否则现在的形势甚至有可能反转。唐默握着巨型火柴问道，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不踩玻璃也没走那条路，怎么可能进得了学校，还没触发一个陷阱。男人的喉咙里发出一道难听的笑声。 进来，我们从一开始就没出去过。 小胖子惊讶地说， 不可能，你们怎么可能一直没出去过？你们难道一直在学校里？ 这个学校这么大，我们躲在哪里你怎么会知道？ 男人的小眼睛在每个人的身上扫过，尤其在陈珊珊两个小姑娘的身上多看了几眼。 这两天老子就看着你们布置那些没用的陷阱，本来昨天晚上就打算偷袭你们了，没想到这个小子突然出现，哼，老子就让你们多活一天。 坏人竟然一直和自己待在一起，这种感觉令所有的学生都毛骨悚然。陈珊珊自责地咬紧牙齿， 是我没想到，没考虑周全。 乔菲菲握着陈珊珊的手， 不怪你，我们谁能想到这群混蛋离开学校后又掉头回来藏在咱们学校里，是他们该死。 独臂男人听了陈珊珊和乔菲菲的话，眼中放出奇异的光，看着他们嘴唇勾起。唐默的目光一凛，往旁边走了两步，挡在两个女孩子身前。唐默说， 你的同伴都死了，你还不逃吗？ 我为什么要逃？现在是你们要死了。 男人握着断了的大刀指向唐默，他的刀只剩下了半截，但他居然毫无畏惧，甚至是在用一种看死人的目光看着唐默。唐默捏紧了手中的火柴，心中的不安感越来越强烈。他转头看向旁边的那十几朵花，大声地说， 你们去把这些花毁了。 独臂男人冷喝道， 做梦啊！ 说着挥舞断刀去阻止那些想要毁花的学生。唐默一火柴打过去，男人反应极快地用断刀挡住，铮然一声，断了一半的刀刃被巨型火柴击中，从碰撞点开始，一道道蛛网般的裂纹浮现在刀身身上。啪嗒，这把断刀裂成了碎片，再也无法使用。 快去毁花！ 唐默高声地吼道。除了两个预备役学生还呆呆地抱着李老师的尸体，其他四个人全都冲到花丛里。小胖子双手握住一朵玫瑰的根茎，用力一扯，他惊讶地说， 我扯不动，这东西比钢筋还要硬。 学生里最强的小胖子都无法摧毁这些花，其他人更是束手无策。唐默终于明白自己那始终无法放松的紧张感由何而来。 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